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9集。 借着手电光，秀琴很快从茶楼院子前的大树根下挖出一个年头久远的铁盒，无恙拂去盖子上的尘土，打开铁盒，里面不只有那些整整齐齐撕下的日记纸，还有几份打印的文件，看起来像是项目方案或是计划执行表之类的。另外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储存设备，软盘、 U 盘、硬盘， 那是早期的数据文档，以前每次更新老爷都会及时备份，后来他跟一起创立暗仓的朋友意见不合，一拍两散，就让我把这些东西给烧了。 难怪爷爷近几年的日记里都没有再提过暗仓。 我不知道老爷日记里也记了这些东西，他也没提过，没想到让你给看见了。那天我收拾书房的时候就顺手给处理了。 不过和铁盒里的其他东西相比，爷爷的日记也确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，只是些关于项目设立和发展的心路历程，完全不涉及暗仓的相关技术。无恙翻看着铁盒里的东西问秀琴， 那你为什么留下来了？ 沈元秀那人可不是东西，阴晴不定，脾气古怪着嘞，我怕他日后对老爷不利，就留了个心眼儿。 等等，你刚刚说谁？ 还没等秀琴回答，无恙的目光已经落到了爷爷那篇日记上，内容都是他早已看过的，可当时却忽略了其中的那个名字。 此前我担心受到千年虫的影响，还和元修商量是否要将上线日期推迟一些，元修还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，不论出现什么问题他都能在48小时之内做出修复方案。元修就拿出他那一套网络无国界的理论，觉得他该有个时髦的英文名字，方便日后普及。 无恙迅速摸出手机，打开搜索引擎，飞快地输入 S 酒店沈元修，把得到的结果照片展示给秀琴，有些难以置信地向他确认， 你说的是这个人吗？ 静夜无眠，格外漫长。城市的另一端，偌大的办公室里，厚厚的遮光帘挡住了窗外的灯火点点，没有开灯的室内，只有仍在工作的电脑屏幕正发着灰白色的幽光，随着画面流动，仅有的光源时明时暗，将屏幕对面的年轻男人笼罩在这摇曳的光影里。男人眼角轻扬，饶有欣慰地看着屏幕上流动的无声影像，暂停，后退，重新播放，再后退，反反复复，直到一阵电话铃声响。座机，内线。男人随手暂停屏幕，接起电话。 东西拿到了，但那虫子坐地起价，张口就要两倍的报酬，否则不肯交货。 男人不太满意地轻蹙下眉，可声音却依旧悠缓，问道， 东西验过吗？ 刚发了几张照片过来，一共20本，也确实是吴镇的笔记。 男人沉吟片刻， 让他把东西送过来，当面验货。 但是 怎么？ 那虫子说刚刚惊动了警方，不方便露脸，除非您能保他。 男人轻笑一声，接连两次失手，居然还要和他来谈条件。 我上午9:30的航班， 你让他在那之前把东西送到老地方吧。 男人不徐不急的吩咐， 如果不行， 那就让他都留着，给自己烧纸吧。 可是那个超级访问者的权限无法限制，身份信息也破解不了，董事长又联系不上，我们确实需要吴镇的日记。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吗？ 男人的话没来由，也让电话的那一头彻底陷入了沉默。许久之后，对方才回应道： 不知道，少爷。 男人勾起唇角，笑得意味深长。 我最讨厌自作聪明的人。 说完，目光便又转至办公桌上暂停的屏幕画面。监控录像中，女孩站在病房门口，正拉着房门把手，小心警惕地四处张望。她的大衣外套里还穿着那天晚宴上的礼服长裙。 2000年9月22日，今天我们和当地的一家连锁超市达成了合作关系，这又是不小的一步进展。暗仓设立不足一年，我们已经有了7、8家这样的合作伙伴，旅店、餐厅、超市，他们每个月都会把客人主动登记的信息同步给我们，由我们手动入库。而作为交换，元修的设计能够让他们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轻易地管理这些信息，更加了解他们的客人。尽管不是每位客人都愿意花上2分钟的时间动笔填写一份会员登记表格，可多数人仍然无法抵御店铺推出的会员专属 8.5 折政策。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感谢元修为此付出的努力，茶楼以后的调查工作应该会容易多了。2001年7月1日，我没有想到暗仓的发展会这么迅速。当然，在元修看来，这个系统机制还有许多不足，比如数据更新都是每月一次，不够及时，全靠我们自己录入也实在太没效率了。因此他建议给每个合作伙伴都开放一个接口，由他们直接将客人信息录入系统，我们即可同步接收，也能省去不少力气。听起来不错，我准备让他先试试。2002年3月6日，元修的方案的确有效，但我们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。最近的数据扩容速度变缓了，究其原因，大概是我们对合作伙伴的激励不足。现在市面上能够帮助他们管理客人信息的软件越来越多，甚至不乏许多免费产品，这让他们渐渐失去了为我们收集信息的动力。对此，元修提出一套权限激励机制，给予那些提供更多数据信息的合作伙伴更高权限，让他们能够提取使用其他合作伙伴录入的客人信息，从而发掘更多的潜在客户。似乎有效，可我总觉得不太妥当。但元修却觉得无碍，这项机制对于每个合作伙伴都是平等的，也会在他们加入前提前说明。你情我愿的事情有什么不妥呢？我辩不过他，暂且先试试吧。 喵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。